为维丹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外国报纸和广播电台纷纷报道了他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叙利亚的《光明报》、印度的《社会新闻报》、英国的《新工人报》、科威特的《科威特时报》载文称颂金日成同志神圣的革命生涯，说他以卓越的思想理论和伟大的革命实践，为时代和历史建树了丰功伟绩。塞内加尔的《人民报》和国家广播电台介绍了朝鲜统一的救星金日成同志的民族自主、民族大团结思想。